毫无守则，作者邪力一把刀，播讲小龙哥。 第407章，一睇到呢条尸体，我不由得大惊，心谂唔通赵老头根本上就未死透，所以就顺住呢个冰壁咁啊爬咗上去。不过再仔细一睇，我觉得又唔系噃，因为赵老头呢条尸缩细咗唔止一倍，骨架就虽然一样咁大，但系佢成身嗰啲肌肉就好似俾咩抽干咗咁，剩低一张松飘飘嘅干皮。刹那之间，我就回想返喺嗰个咁嘅水滴冰洞里面俾我放咗气嘅天兵，似乎放完气之后亦都系啲咁嘅样嘅，剩低一副嘅皮。不过如果只系剩低一层嘅皮嘅话，咁人皮又点可能会爬到上去咁高呢？原因就只有一个，就系有啲乜嘢嘢将佢挂喺嗰度嘅。我将呢个諗法就话俾佢哋两个人听。女叔嘅令令头讲：唔啱，你有一样嘢讲错咗。哑巴杀死佢嘅时候，佢唔系呢个样噶噃。我仔细问，先知道原来赵老头所变嘅天兵，同嗰啲被练出嚟嘅天兵系唔同嘅。佢根本上就冇放弃咁样样嘅讲法，所以死咗之后仲系原来嗰副样。我心谂咁啊奇怪啦。就算有乜嘢嘢将佢挂上去，佢又会点解会变成咁嘅样呢？喺呢阵时，女叔就讲：诶，都系佢搞嘅，佢将呢一具尸体吸食咗啊！我同哑巴一听完，就同时望向女叔，佢又苦笑咗一下，讲：唉，呢啲啊说嚟话长啦。不过我知道捉走窦兄弟嘅嗰隻嘢，佢讲到呢度就指一指上边讲。肯定系向上边走咗啊！哑巴听完啊，眯一眯个嘴唇，冷冷咁讲：呢一个暗风应该系从上边吹嚟嘅，睇嚟上边有出口。我哋三个人对视一眼，亦都唔再多讲嘢，即刻就向个冰壁上边啊爬。好在呢个冰壁上边有好多突出嚟嘅冰锥。再加上赵老头的装备就有探阴爪，所以就非常方便咁啊架设绳索。我哋就掹住条绳一直咁向上爬，冇几耐就爬到嚟呢个赵老头嗰条尸所在嘅位置。我猛然之间发现，悬挂住赵老头嘅冰锥当中，显然仲有一样嘢，系一只鞋，系豆腐嘅鞋。呢阵时，我几乎可以肯定嗰隻嘢将豆腐捉走咗，并且喺呢个过程当中，佢仲立埋赵老头嗰条尸。我諗起咗女叔之前讲嘅一个词吸食，咁样一諗，只係觉得个不寒而栗啦。豆腐佢到底係点呢？我哋三个人亦都唔敢耽误，顺住冰壁一直向上爬。冰壁越向上边，两壁之间嘅距离就越嚟越窄，显然系一个倾斜咁嘅形状，两者之间形成咗一个等腰嘅三角形。爬到咗顶端，两边嘅壁已经几乎合拢咗啦，唯一嘅出口只有半米咁阔，里边啊黑蒙蒙嘅，亦都唔知通向边度，一阵嗰啲暗风啊呼呼声从里边灌出嚟。而家我再耷低头向下一睇，哇，觉得成个人就吊咗喺半空中。即使我呢啲冇咩畏高嘅人，亦都觉得头晕眼花，两只脚都软软地。哑巴比较勉强，佢系一直都一声唔响。虽然讲我哋以前对佢有好多嘅意见，但系佢为咗救我，身负重伤，后嚟又俾女叔喺度强迫躺雷。对豆腐嚟讲呢，亦都系照顾有加。事到如今，再多嘅唔满意亦都烟消云散啦。我一直观察住佢，以防佢有啲咩三长裤短咁支撑唔住，亦都好随时咁搭把手。不过哑巴呢个人真係确实硬撑，即使个冷汗就直飙。 个绷带都渗出晒嗰啲血迹啦，亦都冇见佢皱一下眉头。一见到上方有出风口嘅话，乜都唔讲，当先就爬咗入去。我原先想自己先入去间间嘅，谂都冇谂到，哑巴就先上咗去。睇佢嘅身形一下子就喘咗上去，只剩低一对脚，睇到我不由得紧张咗一下。好在你有惊无险，一阵间哑巴对脚亦都缩埋入去。跟住就传嚟咗佢俾啲风吹到断断续续嘅声音，讲 冇咩危险，上嚟。 我一听到咁啊，嗱嗱声爬上去，女叔就跟住喺后边爬咗入去。一睇，我即刻发现二度应该系一个人工开凿出嚟嘅冰道，但系呢个地方非常之狭小，人喺个里边就只能够贴住个地喺度爬。我心谂呢条冰道开咗喺呢个冰壁裂谷嘅上边，实在就真系隐蔽啊！唔好似系属于玄冰墓里边嘅工程噃。呢一条咁隐蔽嘅冰道，究竟系用嚟做乜嘅呢？奇怪啦，咁喺嗰个棺材入边嘅古尸，又点解会知道呢？我脑里边不停咁回忆起嗰条古尸嘅容貌，佢身着住雨衣，头戴住登仙冠。而面容啊俊美无秀，等人哋一见之下有一种仙人降世咁嘅感觉，同嗰啲众子根本上就搭唔上边。喺呢个棺中嘅人究竟系咩身份呢？睇佢嘅打扮系同呢个壁画当中嗰个普真呢系有啲相似，但系呢个普真已经系年老嘅，须发就全部都白晒，皱纹啊横生。时隔咗千年，又点解会系依一种咁嘅模样噶？更何况普真啊，点会瞓喺个棺材里边呢？而家喺嗰度弹出嚟嘅呢一只咁嘅所谓粽子，似乎真系好似嗰块玄冰碑上面所写嘅嘢，有呢个通天彻地之能，不仅力大无穷，而且好似飞尸咁，能够飞天遁地。谂谂都觉得真系恐怖啊！佢而家又吸食埋呢个天兵，仲将豆腐老走，亦都唔知道究竟有咩打算。呢阵时我哋三个人都爬晒入去呢个冰道入边啦。冰道系倾斜向上嘅，不停咁有啲暗风灌入嚟，人喺入边呢只眼都只能够眯住，讲话嘅声音亦都被风吹到断断续续。一路向上爬，一边就问阿吕叔：喂，睇佢样你知道咗唔少啊，咁嗰个人究竟系边个啊？吕叔就反问：你唔通亦都估唔到咩？我啊心知道自己啊估啱咗，但系又不由得更加疑惑啦。点解普真会喺里边嘅呢？佢嘅本事而家就比飞尸啊仲犀利，咁佢究竟算系乜嘢呢？粽子呢，按照分类从低级的毛粽子算起，最犀利的不过亦都是飞尸。飞尸呢就即是飞行的尸体，在尸变当中最犀利的，又称为尸精。年头久远了，懂得打洞都是小意思，最恐怖的就是逐渐生出的智慧，祸害一方就难以收拾。而家呢个尸变之后的普真比飞尸仲要犀利，已经超出咗我所嘅认知范围。我问完之后，吕叔就沉默咗一阵，最后就讲：我唔知道啊，我觉得佢唔系尸变。吓，唔系尸变？我心里边就打个突啊！呢阵时，吕叔就好平静咁讲：你呢就唔能够用普通嘅思维去谂佢。仲记得我以前同你讲过吗？我有一位朋友是从事这个生物医学研究的，他跟我讲过一个关于锁匙的比喻。我说嗯了一声，心里忽然之间就明白过来了。黑灯拥有了很多匪夷所思的力量，就是利用了这个所谓的锁匙，而普真就是制造锁匙的人嘛。我就说，吕叔就说，没错了，既然是这样，他为什么不利用锁匙的力量呢？我觉得自己的心脏突然之间是砰砰声咁跳，我啊冷冷咁讲：你的意思是佢唔系尸变，系生人？吕叔啊话： 确切咁讲呢，係一个利用咗锁匙打开咗上帝嘅嗰把大锁嘅人啊。吕叔嘅呢个推测嘅真係令人有啲心惊。按照呢个讲法，咁劫持豆腐走咗嘅嗰隻嘢已经唔能够叫做粽子，亦都唔能够单纯叫做为人。一个人如果达到咗一种不生不死、不老不衰、飞天遁地咁嘅地步，咁佢仲可以叫系人咩？唔系，古人将呢啲叫做仙人，亦就系讲劫走豆腐嘅唔系尸变嘅粽子，而系一个尸仙。喺呢一年嚟，我就见过唔少离奇古怪、超出常理认知嘅事，古灵精怪嘅经历过。阴阳流步村成咗精嘅黄鼠狼，养尸局下镇压嘅恶狗，海上边航行嘅幽灵船，徐福墓里边嘅毛皮尸，游荡喺人间同埋黄泉之间嘅阴尸宝殿，仲有嗰啲祭忌邪神嘅活尸信使，硬粽子、软粽子等等等等，呢啲嘢嘅出现早就已经将我呢一个唯物主义思想打击到支离破碎。不过仙人、诗仙系咪真系有啲太夸张离谱啊？我相信呢个世界上有山精鬼怪，但系等人相信呢个世界上边有神仙，实在就真系匪夷所思啊！与其系咁，我更愿意相信捉走豆腐嘅只系一只尸仙。尸仙毕竟都系尸体，系比我承认佢系一个羽化嘅仙人要容易好多。压低咗心里边呢啲咁嘅翻腾嘅思绪，我就强行咁等自己冷静落嚟。我讲：你点知道赵老头系俾尸仙咬伤嘅呢？而吕叔好似笑咗一下咁，笑声当中有一种不知名嘅意味，好似系苦笑咁啊。反而佢又讲：我呢就一直想揾到锁匙，喺呢个过程当中，我俾你哋付出咗更加多嘅心血，一时半刻呢系讲唔清㗎啦。但系我知道我而家冇机会啦。冇机会？我真系唔系几理解吕叔嘅意思喎。于是我问佢点解呢？吕叔嘅声音而家就恢复返嗰啲温和，佢又讲：因为系诗仙，就将佢叫做诗仙啦。制造锁匙嘅方法只有佢知道，但系我冇把握能够对付佢，真系一啲把握都冇啊。吕叔呢一次讲得系好肯定，言语当中包含咗无奈，我心里边亦都觉得难受。因为这个意味着我们能够救出豆腐的几率真是很少啊。跟着我又想到了一个问题，我疑惑地说：那既然是这样，你现在还跟着我们做什么呢？哑巴冷冷地说：因为这里是出口。他说的时候，我才发觉原来冰道的尽头竟然出现了一点的天光。难道呢条冰道竟然系通向洞外嘅？我哋三个人系即刻顺住个洞口爬出去啦。一入眼，成个世界都系一片嘅白茫茫。呢阵时我先发觉，而家我哋正系位于一座雪峰嘅山腰。呢一刻嘅风雪喺度肆虐紧，天地就白茫茫一片。太阳俾嗰啲雪云遮到严严密密，等到个天气睇起上嚟就阴森森咁。就喺呢阵时，我猛然发觉喺呢个雪峰嘅对面，显然系一处平顶嘅雪峰。一时之间，我惊讶不已，心谂：吓，嗰个咁嘅平顶雪峰，咪就系玄冰墓嘅入口处咯？想唔到咁一圈落嚟，我哋竟然就穿到咗另一座嘅雪峰上边。呢阵时哑巴踎低心，唔知喺度睇乜嘢。我顺住佢嘅目光一睇，发觉出口嗰度有好多嘅幽蓝色嘅冰块。哑巴冷冷咁讲：这个入口以前系被封咗起嚟，冇几耐之前被尸仙震开咗。风雪入边， 有一串好清晰嘅脚印，顺住入口处一路咁向山下边走过去。呢一串脚印系边个呢？唔使讲啦，我盯住雪地里边啲脚印，只觉得两只眼热到好似要流血咁，因为脚印只有一个人。如果讲豆腐同埋丝仙一齐嘅话，咁肯定系两对脚印噶，但系。而家就只得一对，咁说明咗乜嘢呢？